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事实上，端木翠就在他身后，听梦蝶如此说，促狭之心顿起，想要弄个法捉弄他一把。忽的一抬眼看到展昭，惊得呆立于当场，半晌闭上眼睛，口中喃喃幻想幻想，复又睁开眼睛，见展昭朗眉星目，分明就是模样，莫得了然，展昭是自迷梦当中折返，心中又惊又喜，明知展昭看不见听不到自己，仍是雀跃不已，几步赶至展昭身边，连连追问道： 展昭，展昭，你怎么回来的？ 展昭，你等我一等，我必不会让你失望。 说着执起灯烛，撩开纱幕，径自去了内室。端木翠心下好奇，也顾不得展昭在侧，但要跟着进去，忽的心念一转，回身行至展昭身边，踮起脚尖，冲着展昭颈间吹了一口气。待看到展昭悚然色变，得意之至，咯咯笑着去了。进得内室，就看到梦蝶端坐于梳妆台之前，对着菱花铜镜急急敷粉描眉，只是手颤得厉害，好几次将眉画偏，又用绢帕重重开去，口中喃喃道： 是你说凭借美貌便可拴住男人的心，可他眼里心里都没有我，是否我还不够美？ 说话间又重重往脸上涂擦香粉，手下力大，似乎要将一张面皮儿都搓降下来。端木翠心下骇然，心道： 这女人真是失心疯了，她口口声声是你说，这个你又是谁啊？ 正思忖间，梦蝶停了下来，凑近铜镜左右端详，喃喃道： 是了，我的眼睛不够清亮，得换一对才好。 说话间，他伸手探着眼眶，生生将一段木珠抠了出来。可怜端木翠离得极近，看到这一幕时只觉一阵反胃。梦蝶伸手抽开小厨一格，从中掏出两颗木珠，重又塞于眼底，额寝转了转眼珠，又用绢帕将眼底流出的血擦干，展颜一笑道： 哼，这便好多了。 言笑艳艳，竟似无视人一般。直到此刻，端木翠才觉出是这梳妆台有意，只是这梳妆台半分妖气都无，木讷讷立于当地，是当真蠢笨还是大智若愚呢？愣神间，梦蝶整装完毕，急急奔将出去，险些被沙木绊倒。 展昭，我新整的容妆你可还喜欢？ 展昭如何察觉不出梦蝶容颜有变，只觉脊背凉气冉冉而起，半晌强自定神，摇头道： 梦蝶姑娘，你为何执念如斯啊？ 一语既出，梦蝶满怀希冀的脸庞瞬间颓败，胭脂涂旧的双唇竟也出现灰白之色来，颤声道： 你还是不喜欢，我还是得不了你的欢心。是你说凭借美貌能留住男人的心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还是不行？ 说到后来声嘶力竭，仰天大笑，眼中不断落下泪来，喃喃道：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，什么美貌全是骗人的东西，骗人的。 说到后来软软瘫倒在地， 面上俱是幻灭七绝之色。与此同时，梳妆台的菱花镜面忽地蹦出一条细小裂缝，长不逾一指，方才蹦出旋即收玉。端木翠鼻端蓦地嗅到妖异气息，一瞥眼看到镜面裂痕行将隐去，不遑多想，低斥一声去。掌心之内丝丝缕缕赤红色的三昧真火交缠而去，那裂痕收口受阻，撑得片刻不敌三昧真火之力，裂缝便往周遭四散，蛛丝般蔓延开来。端木翠只觉鼻端妖气大盛，心中大喜，催动念诀，三昧真火初时如丝如缕，继而如涓如流，紧接着如同火蛇出洞一般撞击镜面。那镜面渐渐里凹，就听逼波一声，镜面哗然而倒。那火蛇得了出处，更往梳妆台深处钻身而去。额寝，就听梳妆台腹内有闷雷般低吼之声，紧接着四下晃动，似要爆裂开来。端木翠得意一笑，收了三昧真火，心道： 切，看我不将你炸得四分五裂。 转头行了两步，忽听得背后炸雷般震响，不由暗叫糟糕。 糟了，竟高估了这精怪，下了这许多猛料，眼看他是要撑不住了，炸死他是小，只是展昭还在外间，不可带累于他。 如此心念急转，忙脱下身上裙袍，就听轰然一声，气浪翻滚，端木翠被气浪掀翻出去，恰好跌落在展昭身侧，去人展昭所在，将那袍子张开出去，那裙袍将几人罩于身下，遮了个严严实实。展昭见梦蝶哭得凄楚，本待宽慰与他，忽听得室内巨响，紧接着翻出一个女子来，那女子俯一着地，便将外袍张起，说来也怪，那外袍竟如金钟罩一般胀实了开去。展昭识得是端木翠，心中一宽， 你果然在这里。 就听隆隆翻炸之响不绝于耳，周遭更是灼热逼人。端木翠先去看梦蝶，待看到梦蝶的脸时，低低叹了一声， 唉，我果真未猜错。 展昭闻言低头，委顿于地上的女子仍是先前装束，但眉目寡淡，容颜稀疏平常，不复先前的琼姿花貌。 他也是精怪吗？ 他算什么精怪，依附于精怪的可怜人罢了。 想想又觉得后怕，倒是多亏了梦蝶，否则上天入地都未必能找得出那精怪的影踪。 那精怪可怕得很吗？ 我哪里看到他真身了，速速一把三昧真火为他升天，亏得眼疾手快，待得他裂缝合上，我都不知该如何对付。 梦蝶先时不语，听到此处浑身一震，颤道： 你毁了那梳妆台。 怎么，你还舍不得啊？这梳妆台日日吸取你的娇颜寿元，终有一日害你油尽灯枯，血亏随空。 你胡说什么？是他许我如花美貌。 如花美貌？哼，这世上多少女子为着仙姿玉貌，整日对着梳妆台覆粉施朱，离了半刻都觉得惴惴不安，却从未有人想到，你对着他日日厮磨之时，他已于无声无息处吸取你的容颜韶华，拿走你的几年玉貌，在你额上坠下纹络，烦你一堆铅粉朱丹胭脂眉黛，你却还当作宝一般珍视，真好笑。 你胡说，我本来就样貌平凡，容颜老去是年岁使然，与梳妆台何干？ 端木翠忽地凑近梦蝶耳畔，冷冷道： 是吗？ 你发觉你自己越来越丑，越来越老，哪一次不是在梳妆台前？你茫然无措，甚至绝望自苦，却不知彼时彼刻， 他正在镜中看着你笑。一席话说的梦蝶心底生凉，忽地想到， 是了，我发现自己不负往日娇颜，有哪一次不是在梳妆台前发觉的？ 你以为是他赋予你如花美貌？哼，在我看来啊，他只不过是给了你一张千珠假面而已。你觉得眼睛不够亮，他便给你换了一对木珠。你觉得自己脸不够俏丽，他也能给你再换一张面皮。说到底，他给你的都是假的，可是他要的都是真的。他要你的血气娇颜，而你为了充盈血气，又去攫取阳世间男子的精魂。可笑你自己，还觉得这桩交易多么公平合算呢？梦蝶愈听愈是心如死灰，端木翠气他还展昭深陷迷梦，兀自不依不饶。最可笑的就是你这样的女子，自恃貌美，为所欲为，忽一日遇到男子不受迷惑，你只会疑心自己不够美，但往容貌上寻出路。哼，依你这么想，那些样貌平常之人岂非不要活了？我还是头一遭见到你这种。展昭见梦蝶如遭雷似的委顿模样，不觉起了怜悯之心，伸手拉了拉端木翠，示意他别再说了。端木翠瞪了展昭一眼，虽不情愿还是住了口。梦蝶沉默良久，低声开口， 我本是寻常人家女子，许了夫家之后，只盼夫唱妇随，举案齐眉。谁知道自从夫君纳得美妾。 展昭愧然，已然猜到后续情状。 初时还只是冷落于我，而后听信妾室谗言，竟要休了我。起初之条，我犯了哪个要受此侮辱？那日我对镜理容，顾影自怜，梳妆台竟开口说话，言说可以与我绝世姿容，让世间男子都匍匐于我脚下。 说到后来，声如文瑞，不复可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